子，我是你的公主，我们会得到幸福。是谁趴在窗台？是谁在等待？是谁大声说了出来，说永远不分开？ 都愿意围绕着你，也拥抱你。 Baby tonight， 一心却越来越爱，再也不分开。 Baby tonight， 情不自禁用时间来告白。 Baby tonight， 把你所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睡得那么甜，我轻轻待在身边，再靠近一点，想吻你的脸，一遍一遍、yeah、 你发香总那么的让我沉醉、yeah、衣服线条勾勒出弧线那么美、 right、 能不能晚一点再睁开你双眼，那是微笑的弧线，幸福是每一夜都能在有你的房间，让你能不感觉孤独。 Baby tonight， 也不分开。情不自禁用时间来告白。 把 你所有秘密解开，到底让你全部都说出来。 不要 say goodbye， 不要 say goodnight。 全部 Baby Can I just hold your hand， 我不肯迷路走这一路， 没有不可以，我陷入你占据所有的一切，从这一秒 You're my only girl， 用头发般美好走到最 放下的心，我用我温度拥抱你。 Baby 我知道天边还很远，有万水还要牵上，只是路边的袅袅炊烟难得留恋，大风吹脆弱的现实，孤独的鸟儿先飞，怎么越长大却越飞不到家。 Like a bird 爱，不需要太多语言，用双手努力实现。你我做好自己，因为有爱，让我们不再心慌，长大后茁壮健康。你我守护家园每一个明天。家都有个他，守护在你我身旁。耳朵负责听下课的钟声，眼睛负责回家的方向，鼻子闻到饭菜的香，就露出沉默模样。 是妈妈双手给了我们有一个温暖的爱家，我长大守护他。爱不需要太多语言，用双手努力实现。你我做好自己，因为有爱，让我们不再心慌，长大后茁壮健康。你我守护家园每一个明天。或许明天永远不够完美，或许你我真的很渺小，但是只要坚定信念，总有天梦会实现。 是妈妈双手给了我们有一个。 北京时间十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大家好，我叫丁树新，今年23岁，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最近呢，天气大幅度降温，我得了重感冒，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最大的心愿呢，就是希望自己的重感冒能尽快好起来，能够吃很多好吃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最后呢，也希望独自在外的朋友们呢都能照顾好自己，身体健健康康的，好好工作，好好学习吧。 有多少不经意的玩笑，开着开着就变为争吵，我们的关系如此不可靠，总触碰警报。有时候一心只想和好，没有对合不合适思考。如果我松开涌入的怀抱，只是不想扶着重蹈。谁没有跟过猫，没有发过烧，没有吃过再苦也要咽的药。都说打个吊瓶就会见效，都怕一针见血疼痛难熬。

so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Yeah, I know, when I compliment her, she won't believe me. And it's so sad to think that she don't see what I see. But every time she asks me, do I look okay, I say, when I see your face, if she'd let me. Her laugh, she hates, but I think it's so sexy. She's so beautiful, and I tell her every day. Oh,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I never ask you to change. If perfect's what you're searching for, then just stay the same. So don't even bother asking if you look okay. You know I'll say, when I see you.

浅浅的甜，清秋寸寸的剑，长短轻重明显，和情爱周旋。凡此种种，遗落的屋檐，是谁曾想要把爱爱成金句和诗篇？谁又留下会把爱爱成账单和苟且？心之念念，那是岁月里的盛典。花与少年踮起脚，闭上了。

马上就要开始 Right now Right now， 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期待，正能量快速来，加油就现在，一起来一起来，梦想别等待，发光就趁现在，加油更精彩，心情保持愉快，梦想更期待，正能量快速来，加油就现在，一起来一起来，梦想别等待， 吹不停 MVP call me the levels 出门要私人飞机，出门要带 Rollies Bulgaris 收藏的 Jordan 最好合作 Supreme Only Super Muff Cause I'm the first team 国外错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hey、走一波兄弟还一起我们都顾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话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买跑车 想要的扛不住我的实力扛不住中国字帮你崛起你以为自己被淘汰委屈扛不住入围这更有实力看你站在这里 This this 丑陋模样掩盖不了你内心人模狗样 Roll the nice roll nice down me twice Pop me nice I need to get back at once I'm a dream no one can slice 我兄弟已经请他们看戏洗脑的旋律像是倾盆大雨我写着情绪Yeah, 兄弟一起请你们看戏我们在做活力我们代表好力你不被考虑不过嘛是脸子不显多我装点从不错有戏看不用说看谁把你带火 Carry 国外错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看什么你和我、哎、走一波兄弟还一起我们都够不太讲道理 Only Only 那我的话从来都暴力都是一个梦想都是一个模样 Big house, big dreams 我和你都一样谁又不希望有不了那么多谁又不想每天出门开跑车

为了要命，我迟迟来在这里。爱你一辈子，我懒得要命，我迟迟来在这里。赖你，赖你一辈子，什么都不要想，什么都不要说，什么都。 Against the tide. one that let us hold each other. Lonely water, lonely water, won't you let us wander, let us hold each other. Hold back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Hold back the river so high. Stop for a minute and be by your side. Hold back the river, hold back. Hold back the river, let me look in your eyes. Hold back the river so high. Stop for a minute and be by your side. Hold back the river, oh. Lonely water, lonely water, won't you let us wander, let us hold each other. Lonely water, lonely water, won't you let us wander, let us hold each other. could forget you even exist and find a way to be without you. 'Cause I miss you and I hate feeling like this. It's making me sick. Feeling nostalgic. Maybe someday my heart won't be over it. Maybe someday I'll be okay. But I miss you and I hate feeling like this. It's making me sick. Feeling nostalgic. Feeling nostalgic. Feeling nostalgic.

我却还依旧很眷恋，站着在窗边看着夕阳到消失为止，再接到你的短信，你不回来。你不在身边，谁来看？靠在这枕边等着棉被被眼泪打湿，随你回家的电话敷衍了事。我的戒指没你手指点指，却给一孤单写诗，向空气说拥抱这一回事，寂寞形单影只，那只戒指在你手中早已经名不副实，让它在我的手指换位置。 想想 生来就浪漫，一生就等发光。年少遍体鳞伤的成长，我们都一样，不害怕受伤。挫折是甜蜜的负担，挫折是甜蜜的负担。 逃避朋友的关怀，责备我太懒散，挑个适合的伴，不求他安排烛光晚餐，静静的一起吃早餐，还难再情愿平淡。我放下了身段，乐观悲一半一半，缘分该来的就会来，再勉强也只能够看着办。我谢绝了期盼，希望失望一半一半，寂寞不是对单身的惩罚。我决定用平常心看待， 为你读歌，一首属于你的歌。

希望他们的美丽像这照片一样留下来，别走了。 起点。 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曲。 我叫陈子睿，来自北京林业大学，今年22岁。今天呢，刚好是我妈妈的生日，所以希望母上大人能够永远健康，永远年轻快乐。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是这些造就了今天的我。放心吧，儿子一定会给您争气的。 静静的早上，露水悄悄趴在树叶的上面，远方的妈妈，你可知道我对你的思念？回想这么多年，一个人在外边，冷暖都放在我心间。爱是一根长长的线，我们各自拉着一边。

时候左手红了脸，终究没说出那句喜欢，心事这成灰，疾跑向天边，见过去的自己一个勇敢。永恒缅怀着场青春盛宴，

这个世界虚假与真实，这样算不算是我的故事？这样算不算是我的故事？ 深情的冷漠。